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叫加边沟。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上个世纪60年代初，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最终仅数百人生还。多年以后，一位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倾听他们的回忆，记录他们的过去。于是，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请听系列纪实作品《加边沟记事》，作者杨显慧，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播讲聂梅、吕鹏。 第二天傍晚，我吃过了伙房供应的一碗糊糊汤，就开始准备逃跑。其实也没什么准备的，就是把棉大衣穿好，腰里系了根绳子，另外把我上午从伙房偷来的两块豆面菜团子吃下去，以增加我的体力。然后啊，我就装成睡觉，拉开被子盖在身上躺着，等着天黑下来，等骆宏远来找我。经常有管教干部或者拐棍们突然闯进窑洞来，查看你是否有异常的行为，是否偷杀了农场的羊只煮肉吃，是否逃跑了或者留下了逃跑的迹象。在等待的时间里，我反复思考骆宏远会不会变卦不走了，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了。我原计划是要往西跑的，跑到几十里外的原山子火车站去上火车。如果他真的跟我一起逃走，那就不能去原山子车站了，只能就近去明水河火车站，必须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从明水河火车站上车就增加了危险，可能被巡逻拐棍和管教干部抓住，但我又别无选择，他太虚弱了，根本就走不到原山子。我还给自己宽心，他就是走不动了，我背也能把他背到火车站的。我虽然体质也衰弱了，但他一个饿垮了的人能有多重啊。我躺在窑洞里胡思乱想，天还没黑下来，骆宏远就来了。我惊了一下，说他：你这么早就来了，看护们没发现吗？他说天黑了出来才会引起别人注意，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啊？我又问他：你出来没叫人看见？我呀跟看护说了，到史思良那儿去一下，我觉得活不长了，要跟史思良托付一下后事。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就让他坐下休息，等到天黑再动身。天很快黑下来了，黑透了。从我的窑洞看出去，对面20米处的崖坎都看不见了，我们就动身了。我选择了窑洞旁边崖坎最低的地方，把它推上去，我再爬上去，从窑洞头顶的荒原往南走。我们不能从山水沟里往南走，任何一个偶然走出窑洞或地窝子的人看见我们，都会产生怀疑。大黑天的，这两个人要去哪儿？去干什么？那就要坏事。从伙房后边几十米的地方走过去之后，我的心才稍稍的放宽了一些。夜里没有人会来这个地方，漆黑的没有月亮的夜晚， 伸手不见五指，就是有人从伙房和厂部办公室走出来也看不见我们。而且据我的了解，巡逻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不会这么早就出动，所以我们绕过了伙房之后，就走到那条被来明水探视劳教分子的亲人们踩出的荒滩上的小路上来了，沿着人们踩出去的路这样走啊，省力。为了节省骆宏远的体力，我让他扶着我的肩膀走，但是走了不到两里路他就走不动了。我把他的一只胳膊拉过来搭在我的脖子上，我的一条胳膊揽住他的腰拖着他走。就这样又走了三两百米之后，他还是走不动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他急剧地喘了几口气之后说，你走吧小高，我真走不动了。我明白他已经竭尽全力了，否则一个有着强烈求生欲望的人是不会说出这样绝望的话来的。他比我大30多岁，他不是个孩子，不是个意志薄弱者。我说，站起来，你站起来，我背着你。他说，你走吧，你自己走吧，我的确是走不动了，你自己到车站去吧。不行，你说的什么话？我能把你丢下不管吗？起来，我背你。不行，那不行。行，能行，你快站起来吧。在我的拉拽之下，他站起来了，我背起了他。我说了一声，抱紧我的脖子。我背上他之后还颠了颠，心里就暗暗叫苦，他并不像我原先估计的那么轻。他虽然饿垮了，体质虚弱，但是因为浮肿，他的腰很粗，腿也浮肿了，他的脸肿得像个大南瓜，他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像冲了水的水囊，很大很重。我背着他走了100多米，当我走到一片很喧的沙土地上之后，我就累得气喘吁吁，心跳的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我的身体真是衰弱了，两腿发软，浑身出汗。我对他说，师傅，你下来一下，我们休息一会儿。我放下了他，我们站着，我直喘粗气。我对他说，不行了，身体真不行了，才走了几步，你看我就成这样了。要是从前呢，我一口气儿能把你背到车站去。他没说话，站着看我，我也看他，但我看不清他的面孔。休息了一会儿，身体被风刮透了，汗水冰凉。我说，来，师傅，我们走。我转过身来，弯腰背他，但是他躲开了，说，不要背，我不要你背。我拉他，师傅，你来吧。他推开我的手说，小高，你还是自己走吧，你前边走，我后边慢慢走。我说，你胡说个啥呀，我前边走了，你能走到车站去吗？来，快点，我背着你，快，要快走，要不就赶不上火车了。我说着话又一次拉他，但他又往后退了一步，说，小高，你听我说， 你背不动我，再背就要把你累垮了。不光我走不了，你也就走不了了。我一惊，说：“你这是说你不走了？”我想走，但我估计错自己了，我走不到火车站了。那就我背你啊，师傅。不行，我不能让你背我。小高，你快走吧，你再要磨蹭，有人追上来，你就走不掉了。他说的有道理，可能这时候管教干部或者拐棍们已经发现我和他逃跑了，已经来追拿我们了。但是我哪能丢下师傅叫人抓回去，而我自己逃跑呢？我说：“师傅，这样好不好？你既然不让我背，那就还是你扶着我的肩膀走，我们慢慢走。我估计巡逻的人还得一会儿才能出来，说不定他们还没发现我们走了呢。”师傅说：“发现了，肯定发现了。每个晚上都挨个地窝子挨个窑洞的查人数。”我拉住他的胳膊说：“那就快走吧，来，我扶着你走。”我硬是拉着他往前走了几十步，他栽倒了。我又拉起他来，像战士扶着受伤的战友那样又前行了几十步，他又跌倒了。我再拉就再也拉不起来了。这时候我有点着急了：“师傅，你得挣扎着走啊，坐下怎么办？让人家把我们抓回去吗？再升个级吗？”他已经累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很久，他说：“我的确走不了了，我不想连累你，你快跑吧。”我看他实在没有力气行走，而我的也已经喘得不行了，也是两腿发软，软弱无力，没有能力背他或者拖着他走了。我仰脸看了看天空，看了看满天眨眼的星星，心乱如麻。我说：“师傅，你真走不动了，那我们就回去吧，我送你回去。”他因为喘息而低垂着的头抬起来了，他的嗓子发出惊讶的声音：“你送我回去？你不怕升级？升级就升级吧，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撇在这里冻死，或者让他们抓回去。”他没有立即说话，他静了一下，非常深情地说：“小高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啊？跑掉一个，总比把两个人抓回去好吧？反正我已经病成这个样子了，抓回去还能把我怎么样？送到印马农场去吗？叫我进严管队吗？你可就不一样了，说捆你一生就捆你一生，说把你送走就把你送走啊。”我知道抓回去的严重性，不是捆绑关禁闭，就是正式逮捕送劳改农场，但我还是不忍心扔下我的师傅。师傅看我不言语，又说：“小高啊，你还认不认我是你的师傅？你要真把我当师傅，你就听我的话，你走，你快走。冻不死，你放心，我冻不死。等一下 就有人追上来了，他们会把我拖回去的。眼泪突然就涌上了我的眼睛，我哭着说，师父，回去以后你可要保重啊。师父在地上坐着，挥了一下手，走吧，你快走吧。我转身往车站方向走去，我走了几步站住，脱下自己的大衣，又回到师父跟前。师父，你躺下，躺下，我给你把大衣盖上。师父说，你快穿上，快走，路上冷。我说，师父，你就听徒弟一句话，躺下，我给你盖上，暖和些。我年轻，不怕冷，你坐着不动，会冻死的。师父说，你回家的路长，天寒地冻。师父，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就不走了。师父立即就躺在沙土地上了，我把大衣盖在他的身上，蒙住他的头颅，他的声音还从大衣下边发出来，快走，你快走。我抹掉眼角上的泪水，大步的向明水河车站走去，把我的师父扔在荒滩。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令人触目惊心。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心怀触涕的反思。系列纪实作品《加边沟纪事》正在播出。 1961年的四月，我从老家回到兰州。我是不放心师父，才回到兰州的。回到兰州，我问了几个右派，都说我师父跑掉了。对于人们的回答，我很吃惊。怎么会呢？他怎么会跑掉呢？他已经衰弱不堪了呀。对于我的提问，谁也解答不了。他们说，听管教干部讲的，我师父逃跑了，并且逃跑成功了。就在我从兰州返回老家前的一天，我搞清楚了，我的师父让狼吃掉了。我跟你讲了，我有一块梅花表被我们的分队长陈风林挖走了。离开兰州前的一天，我跑到商业厅陈风林家去要我的梅花表。进去的时候可把他吓了一跳，不是因为要表，而是因为看见了我。他看见我之后吓得尖叫起来，鬼鬼鬼来了。他扑通一声跌倒在地，身体筛糠一样的哆嗦。 他的家人听见他的尖叫，跑过来扶他，我也去扶他，他竟然不敢握我的手。好半天，他才惊魂稍定，才跟我讲了把他吓成那个样子的原因。他说，那天夜里8:30，他和一个姓侯的小组长巡夜，发现我逃跑了，就向管教干部汇报了。管教干部让他们两个人往明水火车站追我，追到半路上，他们发现了一件部队发的棉大衣，棉大衣血迹斑斑，他们每人拿着一只手电筒，用手电筒照照衣领里面，写着我的名字。他们在附近找了找，还发现一个被狼啃的只剩下一小块头皮的颅骨。于是他们认定我被狼吃掉了，就用手里提着的打狼棍挑着我的棉大衣回明水向领导汇报去了，没再往车站去追。下边沟的后期偷盗成风，我呢当时怕大衣丢了找不回来，我就在衣领处写上了高级义三个字。我当时问了陈风林，你们认为我被狼吃了，那么骆宏元哪儿去了，你们知道吗？陈风林回答，过了2-3天，我才听严队长说骆宏元不见了。严队长说这老家伙还真跑掉了，想不到。他到底什么时间跑的吗？怎么就没人知道呢？看来他的病啊是装出来的，迷惑人的。陈风林还说，严队长向管教谷汇报了骆宏远逃跑的事，管教谷就向白银市公安局和骆宏远的东北老家的公安局发了公函，请那边的公安局缉拿再逃犯骆宏远，但都没有回复。最后我才问陈风林，我的手表呢？陈风林说，手表交给管教干部了。 高先生，终于讲完了当年逃离加边沟的故事。他问我，我想不通啊，一辈子也想不通啊，我师父的死是怪我呢，还是不怪我呢？当初我要是不带着他跑就好了，就算带着他跑，跑不动，我把他送回山水沟啊。我无言以对。高先生不停地抹着眼泪。过了很久，我说，高先生，收拾摊子回家吧，花市都打烊了。花市打烊了，但是我们从花市的小院子转出来，简兰市场灯火通明，市场的无数盏灯光和城市的万家灯火把兰州市的夜空照亮了，看不见一颗星星。